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再来聊聊有关糖尿病的有关话题。我们再一次欢迎一下王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好。 哎，谢谢您。上次的时候我们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问题哈。其实说实话，这个确诊糖尿病对于很多患者来说就觉得特别恐怖，就是戴帽子了。然后就是可能王主任也是在您接触的门诊当中也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自从戴上糖尿病的帽子，我估计这辈子也摘不下来了哈。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危害，刚才上一期的时候我们简单说了一下，就是有人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才可怕。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的啊，因为糖尿病呢，真正说引起这个糖尿病患者出现这种致死啊、致残的主要因素，还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但是糖尿病呢，其实控制不好也挺严重的。那么这种严重的高血糖呢，是会容易导致呢糖尿病非酮症高渗性昏迷，或者是糖尿病高渗性昏迷。其中糖尿病高渗性昏迷，就是这个就非酮症的高渗性昏迷啊，这个疾病呢，它的死亡率呢也是非常高的。在以前不像咱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这种重症监护设备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这种病死率也超过50%， 有一半以上是吧？ 哎，对，这个是非常严重。那么现在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也会造成呢患者呢出现严重的这种器官的损害，甚至呢出现恶心呕吐啊，也会有时严重的也会导致患者出现昏迷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呢，大概它的平均血糖水平呢都是在25个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患者呢会出现口干口渴呀、消瘦乏力呀、全身的这个精神倦怠会出现这样。当然呢，大多数的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呢并没有达到这么高。那么他在长期的这种高血糖的作用下，那么他会造成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这个大血管并发症和神经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患者会出现糖尿病的眼底的这个渗出，新生血管和眼底出血，那么它会导致他的视力减退，或者是失明，那么它对肾脏的这个影响呢，会引起呢蛋白尿和肾功能的这种损害，严重的呢也会引起呢尿毒症。那再有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呢作为心血管的高危因素，它是容易导致呢这个动脉硬化、心脑供血不足，患者呢是可以出现呢心肌梗死和这个脑梗死的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患者是神经损害，它会出现呢像这种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心慌、排汗的异常，比如说夜间的盗汗，平时这个稍微一活动就有大汗淋漓，那也有些人会出现呢手足的麻木或者是疼痛，应该说糖尿病造成的这种并发症啊，从头到脚这个遍及全身。 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坏疽是吧，就是这个脚的这个皮肤包括整个那个脚可能都会受到烂掉了，老百姓 说。对对对，它一旦出现感染溃疡以后，那么这种溃疡是非常难以愈合的，那么这种不愈合呢，它会引起呢骨髓炎、骨坏死，那么最后不得不就截肢 啊。所以这个所以说到这个糖尿病，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看过一些宣教啊，就是因为他拍了一些照片之后，然后就觉得糖尿病其实挺可怕的哈，一旦到那个份儿上可能真是回天无力啊。因为有一些大夫也会说，如果并发症进展到一定情况，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啊，一旦发生，比如这个失明，包括什么都是不可逆的啊，就是不太好治，是吧？ 对，严重的这种这个视网膜病变，特别就是我们说到的视网膜剥脱，脱落下来的视网膜，即使是想办法再给它恢复到位，那么视力呢也恢复不了，所以呢，有网脱的病人呢，他的视力损害是终身的， 终身的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糖尿病其实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 啊，这个您犹豫了一下，您是不是觉得其实我们早期要干预它，早期治疗它是不是可以避免，或者说等我们终身的时候不至于走到那一步， 是这样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进展速度呢，和血糖控制呢关系最为密切。 嗯， 所以一个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极大的缓解或者是延缓呢糖尿病并发症出现，以及呢可以让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严重程度呢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嗯， 所以我们记着，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我记着北京儿童医院呢有一位这个内分泌科的大夫， 嗯， 他就是一型糖尿病。 嗯， 然后呢，当时我记着我看那个杂志上还以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啊，来这个宣教，让患者呢重视呢血糖的控制。他说呢，他这个40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历程，但是呢还没有这种这个明显的这个并发症，源于呢就是他很好的这个把血糖控制好了。我想我们大多数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起病年龄呢可能都是在40岁、50岁或者60岁。那如果呢您要把血糖控制好的话，那么假设我们40-50年不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作为100岁老人来身心体健， 对， 那就已经很棒了， 很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控制非常的关键啊。 是， 所以这个王主任也是在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如果是西医这个，比如血糖的控制哈，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说，比如吃一些药物啊，像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物，甚至于有些人可能就注射胰岛素啊，这也是能控制血糖的。 对， 那中医在治疗这个控制血糖方面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那有一些药物呢是能够直接降血糖的。 嗯， 那么这些降糖呢，比如说我们在中药饮片里边，像这个含有小檗碱的黄连、黄柏，那含有这个人参多糖和人参皂苷的这个像人参、刺五加， 嗯， 那么三七，那这些呢，那它都有这个。不依赖于胰岛素分泌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当然呢，他们对胰岛功能呢也有一定的这种改善。 嗯， 那当然我们这说的是单位药，单位药里边民间呢还有一些像这个民间的草药番白草， 嗯， 也有一定的降血糖的作用。那大家夏天呢容易去这个选用的喝的这个桑叶茶， 嗯， 那么桑叶呢也有这个抑制这个葡萄糖苷酶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也对降低餐后血糖有帮助。 嗯， 那另外一些药物呢，它实际上是能够改善呢这个整个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比如说一些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这个药物，你像丹参啊、川芎啊这些药物，那还有一些药物呢能够呢作为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协助治疗的药物，您比如说像荷叶、草决明，它有很好的降脂作用。 嗯， 所以呢它跟这个降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呢更加有效的来预防呢因为糖尿病高脂血症引起的动脉硬化，对血管的保护呢就会很好。那我们对于这种蛋白尿的这样的患者，你像我们使用的这个草药里边的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它有呢固摄精微、健脾益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对蛋白尿的这个控制啊也是有帮助的。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是需要呢这个根据临床症状进行辩证，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选用一个这个有经验的医师呢，进行的这个组方配伍，这样能够发挥更好的疗效。 这个王主任，这个不得不问您一些尖锐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网络当中，包括有很多的一些不太靠谱的一些媒体当中，对于中医治疗糖尿病好像众说纷纭哈，这个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商家也会大力宣扬哈，当然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其实是违规的，或者说是不太靠谱的。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是不是也听到过类似的这样的说法。 包括像这个有一些商业宣传，它也涉及到了有中医药的内容，也有一些是营养，是某些营养品，甚至呢还是说一些是外国研发的这些特殊的营养物质， 对对对对， 对这个糖尿病能够治愈。我们也能见到呢这个日本出的一个这个我们现在叫做这个二肽基肽酶的抑制剂，这个格列丁类的这个药物，那么它当时印的这个中文说明上面还有一句话是治愈糖尿病。实际上我们知道呢，这个二肽基肽酶的抑制剂是一类新的这个西药的口服降糖药，它有多靶点的这个作用，但它仍然是达不到治愈糖尿病。 就是治愈这两个字儿，其实在糖尿病上其实不太适合，是吧？ 对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和全部的一型糖尿病，目前都还做不到治愈， 是吧？就是我们这个病可能但得了之后，只能控制它的这个症状啊，缓解它的进程啊，但是你说我能治好了去根儿。 啊，这可能是达不到这样的这种作用。 对， 是吧？ 极个别就踩在线上的， 踩在线上的是吧？ 啊、对我们一些患者呢，刚刚达到二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然后呢，他的这个之所以能够踩在这根线上， 嗯、 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说到的，他是因为呢，这个过度劳累和这个高糖的饮食，把血糖推高的、 嗯。 这时候呢，他注意休息，然后恰当的用药，包括一些中医药的这些治疗，那么平衡阴阳以后呢，他重新再退回到这个糖尿病前期，或者是退回正常人，这些呢也是有可能。 嗯，所以这个是极个别的这个案例了，是吧？ 少数、 啊、少数是吧？大多数人可能是不能达到这样的，只能是把这个效果控制住，血糖控制住。 嗯、 所以您看，如果在这种商业宣传当中提到了治愈啊，嗯、其实基本上都是不太靠谱的，是吧？ 那老百姓喜欢听。 对，其实是投其所好了。包括有一些保健品可能也存在这种夸大宣传的这样的 是 作用哈。 是这样。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正规的哈、啊，就是中医的这个治疗，其实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的活动，是吧？ 应该是这样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哈。我们也是希望能利用中医来治好糖，就是控制治疗糖尿病哈。但是一定得去正规的医院啊， 是 专业的大夫来做，是吧？ 对，这个里边我们的牵扯呢，要量体裁衣，根据不同人的这个情况。您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呢，地黄丸这个系列的药物是能够对血糖有好处的，在中国的中医的。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里边，那么他推荐药物也是以地黄丸作为一个系列，包括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这样的这个药物。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患者、甚至包括一些西医大夫也区分不出来这个六味地黄丸和知柏地黄丸 有什么区别， 金匮肾气丸他们的这个使用上的这个区别。那么我们知道呢，六味地黄丸呢，这个它的作用呢主要还是以补肾健脾养肝，它相对来说呢比较平和也比较基础。那么我们吃到的这个知柏地黄丸呢，它有这个清热这个除烦这样的这个作用，它加了知母和黄柏，这个所以呢，它对于那些阴虚火旺的这个患者就更合适。而我们的金匮肾气丸呢，它是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呢，增加了这个肉桂和附子，那么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呢是温补阳气啊，就是以温阳为主，所以它更适合那些呢就是既有阴虚又有阳虚这样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来服用。如果您吃的不合适呢，它可能不仅不能帮忙，反倒呢会添乱。 哎，你看这就得需要这个大夫来判断啊，不能一味的说我们知道这个药管这个糖尿病，咱就吃吧啊，反正就是先吃。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添乱了是吧？ 对，他需要按照中医药的方法来使用。 是，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啊，这个糖尿病现在患病人数也比较多，一定得去正规的医院请大夫来做一下帮忙哈。而且大夫是不是会根据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配伍一些这个药品，就是。配伍完了之后可能会更加的对每个人的症状有一些具体的这样的这个作用，是吧？ 对对对，因为并发症不同、体质不同、年龄不同、 嗯、 所以呢还是需要医生呢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设立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哎，那说到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并发症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医在治疗一些并发症上边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优势哈、 对对，它是有特色的。你比如说这个对于眼病的话、那么这个像我们刚才说的地黄丸，还有一个地黄丸呢叫做杞菊地黄丸、 地黄丸真多 啊对，地黄丸这个家族呢好像就是为糖尿病的来专门设立的、那么杞菊地黄丸呢是专门来治疗呢这种眼干眼涩、结膜的就是这个眼部的这个分泌物增多，我们也叫做目赤或者赤目糊增多的这种情况。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是吧？ 是， 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这个很多患者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做做哈，来了解一下情况。哎，那现在目前像中医院也有病房吧？ 有 是吧？这个内分泌科的病房，可能这不光是门诊来，是不是住院治疗可能会更为的规范一些？ 我们。就是内分泌科的这个病房里边收治的一类呢是新诊断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需要强化降糖的。当然我们强化降糖呢还是以西药为主，但是中药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呢是能够改善的这种血糖快速下降所造成的身体不舒服。那么他们会有这种乏力啊、倦怠啊，甚至出现心慌啊这些症状。那么在中药的这种益气这个养阴的这个作用下呀，这些的这症状啊相对来说就不明显。 显，而且它过渡起来呢，相对的患者比较容易接受。 嗯， 那更多的呢，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嗯， 比如说糖尿病合并的这种糖尿病足坏疽， 嗯， 啊，或者是这个糖尿病神经痛性神经病变，疼得晚上睡不着觉， 嗯、 糖尿病肾脏病有蛋白尿、 嗯， 或者是这个有肾功能损害需要透析， 嗯， 这样的患者在住院， 嗯、在住院是吧、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治疗哈，让我们能够治得更为的这个好一些哈。 对， 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降糖快，我记得还有一些原来听过啊， 嗯、 说这个、 嗯、 说这个低血糖的有一大半都是糖尿病的患者，很多人都不理解，糖尿病不是血糖高吗？怎么到最后就成低血糖了呢？ 嗯，有一部分的这个患者在实际上诊断糖尿病之前啊， 嗯、 他是会有一个这种高胰岛素血症的这种状态、 嗯。 那么伴随着我们二型糖尿病这个早期啊，患者出现肥胖，然后呢，他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啊，都是一个高能量、高糖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胰岛来多分泌胰岛素， 嗯、 来进行呢这种代偿。那但是呢，这个代偿呢，它是和我们日常的这种调节啊是不同的，所以它的调节机制啊、 嗯、 是不完善的。那么当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食物量不足以，或者是这个不是说这个特别多的时候，而分多分泌的这些胰岛素啊，是会造成患者呢出现低血糖。 哦，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病人呢，二型糖尿病、 嗯、 是因为反复发作的午餐前或者晚餐前低血糖，那么到医院一查，发现他实际上是糖尿病。 哦， 那么他餐后血糖两小时的时候呢是高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高血糖，使胰岛呢多分泌了胰岛素， 嗯， 多出来。这胰岛素呢，把血糖下降的这个同时呢， 嗯、 又调节的不是特别的灵敏、 嗯， 所以就造成了这种低血糖的。 它算是不同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对，我们也叫做这个血糖和胰岛素、 啊， 特别是胰岛素的高峰后延了。 哦，后延 它应该是胰岛素和血糖高峰同步增长、同步下降。 嗯、哎， 那现在的问题呢是变成了胰岛素那个峰啊落在血糖的峰后面、 嗯， 所以呢造成呢血糖高峰的时候胰岛素没把血糖压住。 嗯， 等到这个血糖下降的时候，胰岛素处于高峰呢、 嗯， 又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嗯。是，还有一部分人是不是也存在着，比如说服用这个降糖药，然后改变了自己平时的这种生活习惯，也会出现低血糖，是吧？ 应该说，每一个使用降糖药的患者，在一生中都出现过低血糖。 哎呦， 那么原因呢，就是降糖药的这种剂量的摸索呀，它是一个滴定法，就是逐渐加量来观察呢，这个合适不合适。 嗯， 但是在这个加量的过程中呢，一些因素或者加得过快， 嗯， 或者是饮食和运动呢，没有达到一个稳定。所以呢，它是容易呢出现这种一过性的低血糖。 嗯， 我们医生呢是在这个通过我们的经验和患者很好的交流呢，是让这个过程尽量保证一个平稳的过渡。 嗯， 但是呢，这个在患者急躁或者医生经验不足，或者是这个特殊情况下呢，会造成呢这个低血糖发作。 是， 所以在我们医生界也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一次低血糖呢，把一个这个医患之间长期多年来保持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控制的成果啊，给抹杀掉。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是严重低血糖对患者造成很大的这个恐惧啊，他确实是非常不舒服，他有一种濒死感，从高楼上掉下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一下呢就会觉着高血糖的时候我还不太难受，低血糖这么难受，所以我就不愿意再接受呢医生所推荐的降糖的方案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些严重的低血糖呢，还可能造成器官损害，所以呢，等于高血糖保护器官呢，这个长期呢，这个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保护这样的器官，但是一次低血糖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脏并发症，比如他因为低血糖出现了心肌梗死啊，或者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 嗯， 那么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长期血糖控制得到的益处呢，就被抵消掉 了。抵消掉了， 是，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也容易造成一些医患矛盾啊，这个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风险哈、 啊。是 啊，所以这个可能一方面我们这个一个。啊，患者应该遵医嘱哈，大夫来提出这种方案，然后呢，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也注意，因为我见过有一些朋友哈、啊，这个控制特别狠，然后大夫给开了药之后还去健身啊，还去锻炼，然后导致的突然之间的这种低血糖哈、啊。 因为大家都是从没有经验开始逐渐积累，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吧，您说的情况在健身房会有，在游泳池更多见 、啊。 哎，对，所以我们一般的在降糖的这个，尤其降糖减肥的这个过程中，都会反复提 型患者不要空腹去游泳，这个不要在餐前去这个洗冷水澡，或者是在游泳池这种环境里边，因为呢一旦出现这种低血糖发作又在游泳池的中间，是非常容易出现溺水， 是 这样危险， 哎，很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糖尿病的管理哈，这可能是一个特别长期的过程哈， 是 吧，一方面需要医生来帮忙，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家属家人来陪伴，是吧， 对对对， 这个需要一段的时间来摸索， 需要大家都关注，然后给我们的患者充分的这个理解，但是也需要患者呢主动的多学糖尿病防治方面的知识，包括呢生活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这种知识，所用的这些西药的知识，那同时呢包括中医药它相应的这种特殊要求也是需要大家去学习和掌握。 所以您看这个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我们都要求随诊啊，定期的得上医院去那儿，医生那儿去报道哈。 是是是 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医生和患者交流的这个过程哈。 对对， 也会嘱托很多的内容，是吧？ 是， 嗯。 那么我们像这个每次复诊的时候，除了要询问患者最近这一段时期内他的血糖监测的情况、饮食的情况、体重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还要去关注他的症状，出现了什么样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学科的这个学术带头人老前辈吕仁和老师呢，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的时候就有一个258方案，其中的258方案呢就也涵盖了当时这个当时应该说在西医界也是非常先进的一些理念，就是包括呢他在降糖的同时呢他要关注他的血脂的控制、血压的控制、体重的控制啊、以及呢这个血糖和他的临床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呢他们也特别呢建议呢患者呢在这个降血糖的同时呢，这个不能做到或者不应该呢仅仅关注于呢怎么把嘴管住，该做的这种体育锻炼，那维持我们的肌肉的力量、身体的协调性、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更好的预防感染，这些呢他都有所关注。 是，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这个管理过程了，是吧？ 是这样 啊。所以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王教授给我们多讲讲这个糖尿病的管理哈，这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系统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有关糖尿病的话题啊，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好吧？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发现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烛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